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喜，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5集。我走到新港口，新港现在水平四境，笼罩在青铜色的晨光下。航道边上箱形和纺锤形的浮标静止不动，每一个下面的海水中都有一个他们的倒影。我转身走进旗杆和大战纪念碑，在碑上用银字刻出的生还英雄姓名中找到了我的名字。伊桑·埃·霍利上尉。而在下面用金字刻着的就是战死未归的18名新港人的姓名。我熟悉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一度还熟悉过他们本人。都跟旁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如今用金字刻着就显得不同了。有短短的一会儿，我心中但愿自己也能跟他们一起列在下面的名单里，用金字刻出伊桑·埃·霍利上尉。在这儿，脓包和假病号、英雄都在金字下面混在了一起。勇敢的人不仅常常战死，而且战死的机会更多。胖子威利开着车过来，在纪念碑旁边停下，从身旁的座位上拿出旗子来。嘿，伊桑。他套上铜制锁环，把旗慢慢地升到杆顶，旗子无精打采地挂在那儿，活像个被吊死的人。 他不大合用了。 威利微微喘着气说， 瞧瞧他，再过2天就要升一面新的了。 有50颗星的吗？ 没错，我们弄了面尼龙的，大极了，有这面的2倍那么大，可还没有他一半重。 事情顺手吗，威利？ 没什么，可我还是要抱怨，每逢这个独立节事情总是乱糟糟的，刚巧又是礼拜一，这准会有更多的意外，打架、酗酒、闹事，镇外的酗酒闹事啊。要搭车上店里去吗？ 哦，不，谢谢，我还得上邮局一趟，而且我还想去喝一杯咖啡。 行，我送你去。我甚至还想跟你一块去喝杯咖啡呢，可惜斯托尼专爱找茬，活像只疯狗似的。 他有什么烦心事吗？ 天晓得，出去了好几天，回来就变得又凶又爱找茬。 他上哪去了？ 他没说，可是回来时就老爱找茬。你去寄信，你去，我等着你好了。 不用麻烦了，威利，我要发不止一封信呢。 啊，那就随你吧。 他倒了一下车，然后就顺着正街开走了。邮局里还很暗， 地板刚打过蜡，挂着小牌子，地滑请小心。我们从早先邮局刚造起来的时候，就一直使用着第七号信箱。我拨了 G212 这个暗号，取出了一大叠不指名的直接寄给某某号信箱的赊销方案、商品广告之类的。我就只有这些东西，只好拿去填自纸篓。我沿着正街走去，原想去喝杯咖啡，但最后又改变了主意，不想去喝了。或者不是想去谈天，或者是我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去前卫咖啡店去了。老天呀，男人我想女人大概也一样，满脑袋装着多少乱七八糟前后矛盾的冲动啊。我正在打扫人行道的时候，贝克先生又滴答滴答的准时从榆树街出来，走去主持呢打开定时锁的仪式。当我心不在焉的正把香瓜摆到门边的货摊上时，一辆老式的绿色装甲保险汽车开到银行门口，两个像武装民团似的押运员从后座上下来，把几个装钱的灰色麻袋搬进了银行。约莫过了十来分钟，他们走出来又爬上了那座密不透风的堡垒开走了。我猜想方才当 Joy 点数 Bake 先生核对后开给收条的时候，他们得站在旁边等着。为钱财费的事情可真不少啊。正像墨菲所说，哎，你真会被别人的钱弄得厌烦透顶的。从麻袋的大小和重量来看，银行大概已经预料过节前准会有大量的取款。要是我是个抢劫银行的老手，现在倒正是个持枪行劫的好时候。可惜我不是此中老手啊。我所知道的一点门道全是从我的好朋友交易那儿听到的。他要是想干的话，倒真是会成为这一行里的大亨。我确实奇怪他干嘛不想去干。即使只是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理论也好啊。这一天早上生意简直忙不过来，比我原来预料的还要厉害。阳光又猛烈又烤人，几乎一点风也没有。这真是逼得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出城去度假的天气啊。等着我去招呼的顾客排成了长队。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非得有个帮手不可了。要是阿伦不顶事，我得赶走他，另外找一个。当11点左右贝克先生进来的时候，他显得很匆忙，我只好对几个顾客暂时怠慢了一下，跟他一起走进后面的堆房里去。他交给我一大一小两个信封，因为十分匆忙的缘故，他就像口授速记似的飞快地说，Tom Watson 说铺子账务没问题，有没有出过债据他不知道，他想大概没有，这是转让契约，只要在我画出的地方签字就成了，钞票上都做了记号，记下了号码，这是现款收据，你签个字。我很抱歉那么匆忙一次，这样办事情我本来是最讨厌的。你的确认为我应当进行下去吗？ 真见鬼，伊桑，我已经费了那么多的事。 哦，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我明白你是对的。我把收据放在装罐头牛奶的纸箱上，用我那支不褪色的化学铅笔签了字。贝克先生尽管匆忙，还是验看了一下收据。 先开口出2000块，然后再一次加200。你自然也知道，你在银行账户上还只剩500块钱了，要是你再不够，那就真要了命了。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可以凭铺子贷款吗？ 要是你想让利息拖垮的话，自然可以。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别心软，伊桑，别让他可怜巴巴的说动了你，他会说的天花乱坠的，意大利人都会这一套，一定要记着顾你自己。 我真太感激你了。 我得走了，我要趁中午的车辆高峰之前先开上公路。 贝克先生匆匆走了出去，差点在店门口把威洛太太撞了一跤。威洛太太方才正在那儿把摆着的每个甜瓜都摸索了两三遍。这一天的忙乱一点也没有减轻的样子。我觉得街上的炎热似乎弄得人十分的急躁，动辄就吵嘴。你简直会以为人们不是在准备过节，而是在基础东西预防灾难似的。即使我想那么做，恐怕也抽不出时间去送三明治给 Joy 了。不但要招呼顾客，我还得要小心注意才行。有不少顾客是夏季游客，不是本地人，你一不注意，他们就会偷拿东西，他们就像是情不自禁似的。而且拿的常常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最容易引人打主意的是那些小小的美味食品罐头，鹅肝泥、鱼子酱、小蘑菇。难怪马洛洛要我把这些东西摆在柜台的后面，那儿顾客是不能去的。他告诉我，抓住一个在店里偷东西的人不是桩好事情，他会弄得人人都不舒服。这也许是因为每一个人，至少从心底来说都不是清白无辜的。可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损失转嫁到别的顾客头上去。不过一当我看见什么人过分挨近某些货架流连不去，我就会预先一语道破他这类意图似的说，这种喝鸡尾酒时吃的小葱头可真不算贵呢。我曾看到有些顾客会猛地吓一跳，就仿佛被我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在这些事情上最使我难受的就是疑心别人，疑心别人是很不愉快的，他常弄得我发火，仿佛一个人无故伤害了许多人似的。这一天越来越叫人厌烦，时间也好像过得特别慢。刚过五点，斯托尼警长走进店来，样子消瘦阴沉，像浑身带着毒气似的。他买了一份盒装便餐，包括家常牛排、胡萝卜、土豆泥，全是做熟了装在一个铝饭盒里冷藏着的。我说，你的样子好像中了暑似的，警长。 我没什么，我觉得挺好。 可他那副神气真的挺糟糕。你要两份吗？ 我只要一份。我妻子出门做客去了，当警察的简直没有放假的日子。 哦，真糟糕，警长。 也许还是不放假好，有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人在这儿逛，我反正也没有多少时间待在家里了。 我听说你出门去了。 谁告诉你了？ 威利。 他真该学会闭着他那张鸟嘴，别到处乱说。 他没什么恶意。 他那脑袋瓜蠢的也起不了什么恶意，可也许蠢的够害他坐监牢。 可是谁不蠢呢？ 你这话倒是什么意思啊，伊桑？ 我的意思是，咱们有那么多法律限制，弄得你简直连吸口气都会触犯某一条似的。 这倒是真话，多的叫你都弄不清了。 我想问问你，警长，我在大扫除的时候找到一支旧手枪，又锈又脏，马洛洛说不是他的，自然也并不是我的，我该拿它怎么办呢？ 把它交给我吧，要是你不想去申请执照的话。 我明天从家里拿来，我把它浸在一桶机油里了。这类东西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Stony？ 我查一查它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就把它扔进大海里完事儿。 他似乎情绪好了一点，但这一天是那么长那么热，我可不能让他好过了。 还记得几年前州里出过一件案子吗？警察把没收来的枪卖给人家了。斯托尼装出一副鳄鱼式的笑脸和鳄鱼式的天真无邪来。 哦，我这个星期可真够瘦的了，伊桑，真够瘦的了。要是你是想故意逗弄我的话，可千万别这样，因为这星期真够我瘦的了。 啊，对不起，警长，有什么事可以让一位正经的公民帮帮你的忙吗？比如跟你一块喝他个醉。 但愿到圣诞节我等那样，但在我能想到的事情中最高兴的就是喝他个醉了。 那你干嘛不喝啊？ 你听说了吗？不，你怎么会听说呢？但愿我能知道那是谁在那儿发动，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就好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忘了这事儿吧。不，别忘了，你跟贝克先生是朋友，他进来干了什么新交易吗？ 我还不是他那么知心的好朋友，警长。 马露露怎么样？他上哪儿了？ 他到纽约了，他想去检查一下他的关节炎。 哦，我的天哪，不明白，我真不明白，只要稍微有点线索，我就知道该朝哪儿奔了。 你的话说的简直有点混乱不清啊，斯托尼。 对，是这样，我本来已经说的太多了。 我不算聪明，不过要是你想谈谈心里话的话， 我不想。不管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总设法找茬说我把事情泄露了出去。忘记这事儿吧，伊桑，我不过是心情有点烦恼。 对我你也用不着怕泄露什么，斯托尼。听说那个叫什么吗？那个大陪审团。 那么说你的确知道。 我稍微知道一点。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进步。斯托尼凑近我身边，用他那钢铁一样的手紧紧抓住我的上臂，紧得让我发痛。 伊桑，你觉得我是个好警官吗？ 是，当然，再好没有了。 我想做到，尽量想做到，伊桑。你认为强要一个人去告发他的朋友以挽救他自己，这是对的吗？ 不，我认为不对。 我也是这样，这样做的政府当局我是不会敬重的。最叫我害怕的是伊桑，是我以后再也不会是一个好的警官了，因为我对自己干的这一行都不再感到敬重了。 他们抓到了你的时候，你的什么毛病吗，警长？ 正像你刚才说的，有那么多法律条文，你简直喘一大口气都会违反某一条。可是我的老天，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啊，你不会说出去吧，伊桑？ 不，我不会的。你忘了拿你的午餐了，警长。 哦，对，我现在要回家去脱了鞋，好好看看电视里说的那些警察是怎么干的。你知道，有时候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倒正巧能好好休息一下。回头见，伊桑。回头见。 我喜欢斯托尼，我想他是个好警官。我真不知道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发展。我正把水果箱从门口拉进来，准备关店门的时候 ，Joy Murphy 夺了进来。 哎，快去！我说着，连忙关上两扇店门，放下阴沉沉的绿窗帘，说话轻声点。 你搞什么鬼啊？ 怕有什么人想来买东西。 哦，我明白了。天哪，我真讨厌碰到节日，人人都把身上的坏东西暴露出来，大家出门是兴奋的发疯，回来是精疲力竭。 喝杯冷饮，等我料理好善后好吗？ 我无所谓，有冰啤酒吗？ 只能拿出去喝。 我会拿出去的，你只要打开罐头好了。 我在啤酒罐上打了两个三角形的眼儿。他放开喉咙灌了下去，一下子就把它喝干了。 哎， 他舒了口气，把罐头放在柜台上。 我们也要去旅行了。 可怜虫上哪儿啊？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吵出个结果呢。 就要出事儿了，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你提个线索。 我提不出，我只是隐隐感觉到我头颈后面的汗毛直竖， 这是个靠得住的预兆， 人人都好像有点出了常轨。 也许只不过是你的想象吧。 也许，不过贝克先生从来不度假，他这回却心急火燎地忙着出去。 你复合了你的账本吗，乔伊？ 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吗？我的确喝过了。 你在开玩笑？ 我从前认识一个小市镇上的邮政局长，手下有个流鼻涕的小家伙，名字叫 Larf， 浅黄头发，戴眼镜，尖下颌，颈线肿大的像害了甲状腺病似的。这个 Larf 偷邮票被抓住了，大量的邮票，说不定要值1800块的光景。他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个流鼻涕的脓包。 你是说他并没有偷吗？ 偷不偷反正都一样，我就机灵得多，要是我只要有办法预防，就绝不会被抓住。 所以你才老不结婚吗？ 倒给你猜中了，的确正是这样一个原因。 我折好围裙，放进现金出纳机下面的抽屉里。老是疑神疑鬼实在太费时间太麻烦了，乔伊，我没工夫去想这些事。 在银行里干就非得这样不可，一不小心就完蛋了， 只要稍稍说漏了点嘴。你真对什么都疑神疑鬼吗？ 这是一种本能，只要情况稍稍有点不对头，我心里就马上发出警报。 这过的什么日子呀？你这全是真话吗？ 大概不是吧，我不过是希望你要是听到什么风声的话会马上告诉我，当然是指跟我有点关系的。 我想不管我知道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告诉任何人的，或许正因为这样所以谁也不告诉我任何事情。回家吗？ 不，我想还是上街对面吃点东西算了。 我关上了门前的灯，从巷子里面出去行吗？你瞧，明早街上还不拥挤的时候，我给你送一份三明治去，一份加火腿，一份加干酪的黑麦面包，生菜和蛋黄酱，对吗？再加一夸特牛奶。 伊萨，你该在银行里工作的。 我猜想他并不因为是单身汉就一定比别人过得寂寞。他在前围门口跟我分了手，我意识到真愿意能跟他一块进去。我想家里这会儿准是闹翻天了。 果然不出所料， Mary 已经想好了旅行的计划。离蒙托克海峡不远有个旅游牧场，备有平时在所谓成年人西部片中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妙就妙在它是美国最古老的一个畜牧场。在谁都还不知道德克萨斯州的时候，它已经是个牧场了。第一个特许证还是查理二世颁发的。早先那些准备供应纽约的牛群全都在这儿放牧，牧人都像陪审员似的通过抽签选出来在这里工作一定的时期。不用说，现在已全是银马刺和牧童好汉之类的演戏式的那一套了。不过牧场上倒还是有那些红赤赤的牛群在那吃草。 Mary 觉得星期天在那儿的客舍里过上一晚倒是相当不错的，而 Alan 却想上纽约住在一家旅馆里，在时报广场上度过两天，而 Alan 呢根本就不想去，不管上哪儿。这是一套他的引人注目的办法，借此来强调他的存在。 此时这母子三人意见极不统一，屋子里怨气冲天。 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6集。果然不出我所料，此刻我的家里已经怨气冲天了。我的女儿 Ellen 是慢条斯理，一滴滴地淌着她那没完没了的眼泪。我的太太 Mary 是因为计划受阻，弄得满脸通红，精疲力竭。我的儿子 Alan 躲着别人，绷着脸坐在那儿，独自听着他那袖珍收音机里的广播。广播里此时是一个半歇斯底里式的嗓子，一会儿吵吵嚷嚷，一会儿哼哼唧唧地唱着一首失恋的歌。 Mary 说， 我简直什么都不想管了。 他们只是想帮忙出出主意嘛， Mary。 他们就像是千方百计故意刁难似的。我想干点什么，从来都没答应过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我。 Alan 哭丧着声音说。此时 Alan 在起居室里扭大了无线电的声音，那歌声里唱道，把我温柔而孤独的心扔在地板上踩个粉碎。我们把他们俩锁在地下室，自管自走我们的吧，啊，我的小胡萝卜，我亲爱的。 你知道，这会儿我倒真希望能那么干。 我的 Mary 不得不提高嗓门，才能盖过那温柔孤独的心在大叫大嚷的声音。我心里猛然一股无名火起，转身大踏步向起居室走去，准备把我的儿子撕成一片片的。正当我一步踏进门口时，音乐声突然停止了。本台临时中断节目，向你们广播一个特别公告。今天下午，新港镇和维塞克斯县的负责官员已被传向大陪审团答复控告，包括在交通事故罚款上作弊，在签订镇和县的有关合同中收受贿赂和回扣等等。事情终于发作了，镇长、镇议会、治安法官、一些厂家全牵涉在内。我听着像没有听进去似的，只觉得满心难受和沉重。也许他们确实干了别人控告他们的那些事，但他们已经干了那么久，所以并不觉得那有什么错。而且就是最后证明无罪，他们也已无法在地方选举之前洗刷干净自己了。再说，一个人即使洗刷干净了，他被控的罪状也仍旧会被人记着。他们已经陷入绝境了，他们自己心里也一定明白的。我留心听着有没有提到 Stony 的名字，但没有听到，因此我猜他准是已经供出了他们，以换取免罪。 难怪他感到那么阴郁和孤独。 Mary 也站在门口听着。 哎呀，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碰到过这样的大事了，你认为这是真的吗，伊桑？ 这无关紧要，问题不在这儿。 不知道贝克先生是怎么想的？ 他出门休假去了。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心情。阿伦因为他的音乐被打断，显得浑身不舒服。这件新闻加上吃饭和洗碗，使我们暂时耽搁下了旅行的问题。最后因为时间太晚，已经无法做出个决定，或者再继续哭哭啼啼吵吵闹闹。上了床，我全身发起寒战来。他那冷酷无情的凶猛势头，使人在温暖的夏夜里都感到浑身冰凉。 哎呀，亲爱的，你身上全是鸡皮疙瘩呀，你看是不是得了流行性感冒了？ 不是，我的心肝，我只是体味到了那些人大概正在体味的心情，他们这会儿准是难受极了。 别这样了，伊桑，你总不能把别人的烦恼全担在自己肩上吧？ 我能够的，因为我现在正是这样。 我怀疑你到底能不能做一个生意人，你太多愁善感了，伊桑，又不是你在犯罪。 我正在想，也许每个人都在犯罪。 我不明白。 我也并不比你明白多少，心肝。 只要有个人陪着他们待在家里就好了。 对不起，再说一遍好吗，亲爱的？ 我多希望就我们两个人去度假呀，已经好长时间没这样过了。 我们就缺少几个孤身一人的亲戚老太太，你再好好想想看有没有。早知道的话，我们就把他们腌起来泡起来，装成罐头，多保存一会儿就好了。 Mary， 我的生母 Maria， 你再好好用心想一想看，我真渴望能跟你单独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待两天。我们可以在沙丘中间漫游，夜里光着身子游泳，并且在草铺上弄得你精疲力竭。 我明白，心肝，我明白，我知道你一向实在够苦的，别以为我不明白。 好吧，帮我抱紧点，我们一起来想想到底怎么办。 你还在打战？你觉得冷吗？ 又冷又热，又充实又空虚，又觉得疲倦。 我一定会尽量想出个办法来，我一定会的。我当然非常爱他们，不过…… 我明白，那么我就可以打我那个蝴蝶结了。 嗯，他们会关进监牢吗？ 我希望咱们能…… 我是说那些人。 哦，不会的，那没有必要。他们在星期二以前都不会受审，而星期四就要举行选举了，目的就在这里。 伊萨，你是在冷嘲热讽，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你变得这么满嘴的冷嘲热讽，我们就更得离开这儿不可了，因为你刚才那种口气并不是在说笑，你那些笑话我是听惯了的，你说的是真话。 我吃了一惊，刚才我有点露了馅了，我绝不能让自己露出形迹来。哦，我说，哈子姑娘，你愿意嫁给我吗？ Mary 马上嚷嚷了起来，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 我突然十分担心自己说不定已经露了馅儿。我曾经说服自己相信人的眼睛并不是心灵的窗子。我生平见过的几个狡猾透顶的小女人，那张脸和那双眼睛都活像是个 angel， 像个天使。有些人能透过皮肤和骨头直接看透别人的内心，不过这样的人极少。大多数人除了自己以外是不大关心别的事情的。有一次，一个苏格兰血统的加拿大姑娘曾经告诉过我一件她自己牢记不忘，而我听了之后也牢记不忘的事。她说她正在发育长大的年龄时，老觉得人家都在盯着她看，而且显出不大喜欢他的神色，弄得他不止一次的脸红落泪。 他那典型高地人的高祖父发觉他的痛苦时，厉声对他说，要是你知道别人根本很少想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去为别人对你的想法感到烦恼了。这句话治好了他的心病，而他讲的这件事也使得我对自己不会被别人注意感到放了心，因为那确实是一句真话。但平常老在周围满是自己种植的花朵的屋子里生活的 Mary 却竟然听出了一种口气，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风，这至少在明天这一天过去之前倒真是件危险的事。如果我的计划是完全成熟定型的，一下子就在脑子里出现的，那我准会把它看作胡思乱想，抛在脑后。人们不大会干那样的事，但却常常会干着暗地里的游戏。我是在听 Joy 讲抢劫银行的规律以后开始干这样的游戏的，我用它来解除我工作的烦闷，而且后来把所有碰到的事情都纳入这种游戏。阿伦和他的米老鼠面具，漏水的厕所，长锈的手枪，快到的节日，就以在后门锁心里塞指头的事儿，作为一种游戏，我计算作案的时间，演习它，实验它。不过那些开枪拒捕的强盗，他们难道不是小时候用玩具手枪比赛谁手脚利索，后来玩得精了就想一试奇迹的吗？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游戏已经变成不是游戏了。或许是打从我明白我可以买下铺子，而且需要钱来经营它的时候开始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了一个完美的设想，不去试一试就放弃掉，感到实在可惜。对于说到不正直犯罪，那么，这种犯罪并不是对付人，而是对付钱的，谁也不会因此受到伤害，钱都是保过险的。倒是对付人，对付 Danny 和对付 Malulo 的犯罪才是真正的犯罪。既然我连那个都能做，那么抢钱又算得了什么？再说这些事儿又都是偶一为之的，以后都不必再干了。实际上，在我还没意识到它已经不再是游戏的时候，我的行动步骤、工具、手段和时间计算都已经准备得几乎再完美不过。摆弄玩具手枪的孩子手里已经有了一支点四五口径的真手枪了。当然，意外是可能发生的，不过穿马路在树底下走过，岂不也是这样吗？我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担心害怕，我早已排练得烂熟了。不过我的确有点激动，就像一个演员在新戏首演前站在侧幕后面等待时所感到的怯场那样。同时，这又像是一场比赛，上场前对一切可以预见的意外都已经反复考虑，设法防止。尽管担心会睡不着觉，我却睡着了，还睡得很熟。而且，就我所知，连梦都没有做，甚至还睡过了头。我本来还打算利用黎明前在昏暗中的沉思默想来作为一幅镇静剂。但出乎意料，当我睁开眼睛时，那湖水中的牛尾巴变得清晰可辨，至少已经有半个小时以上了。我猛然惊醒，像被一阵强烈爆炸的气浪冲击了一下似的。有时候像这样的惊醒简直会使肌肉抽筋。我这一次也弄得床铺一震，把 Mary 也惊醒了。 啊，怎么回事？ 我睡过头了， 瞎说还早着呢。 不，我的绝对完成是，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全世界都要对杂货店着迷的日子，你不用起来。 你得好好吃一顿早饭。 你知道我要怎么办吗？我要到前围去买一纸杯咖啡，然后像一只饿狼似的把马路罗货架上的东西通通吃光。 啊，真的吗？ 放心吧，我的小耗子精，而且要尽量想个办法，看怎么才能暂时躲开我们那两个宝贝孩子。我非常需要这样，我说的是正经话。 我知道确实是这样，我一定要尽量想个办法。 我连忙穿好衣服走出家门，使 Mary 来不及为我的安宁再做许多各种各样的叮咛。 Joy 正在咖啡店里，他拍拍旁边的凳子。 哦，不成交易，我已经晚了。Annie，请你给用纸杯给我倒一夸托的咖啡好吗？ 嗯，不行，得两品托。 好吧，好吧，好吧，甚至更好。Annie 倒满两个小纸杯，盖好盖子，放在一只纸袋里。交易喝干杯子，跟我一起穿过马路。今天早上你们得没有主教在场，自己做弥撒了。 大概是这样。哎，你觉得那件新闻怎么样？ 我简直理解不了。 记不记得我早就说过我嗅到点什么了？ 我刚一听到就想起你的话来了。你的鼻子倒真灵，交易。 这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现在贝克可以回来了。不过，哎呀，不知道他到底回不回来。 回来？ 你一点都没嗅到什么吗？我困惑不解地望着 Joy。 我准是疏忽了某些事情，而且甚至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我的老天呀， 你是说我应当看出某些事情吗？ 正是这个意思，弱肉强食的规律并没有过时。 哎，天哪，我准是把许多事情都疏忽了。我正在竭力回想你是不是喜欢两份都加生菜和蛋黄酱呢。 啊，两份都加。 交易说着，把一盒骆驼牌香烟盒上的玻璃纸撕下来，塞进锁芯里去卡住它。 我得走了。我们今儿要出售一种特别的茶，把盒盖寄去，就有希望中奖得个小娃娃。你有熟识的太太们吗？ 当然有，可他们才不会要那样的奖品呢。你不必把三明治送来了，我自己会来取。 交易走进后门。我没有听见弹簧所发出咳的一声，但愿交易永远不会发觉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不但教给我知识，还做了示范，而且还不自觉地为我开了一条路。 每个精通这类事情的人和专家们都一致同意，只有钱才会带来钱，最简单的办法常常就是最好的办法。这件事令人惊奇的简单明了，正是他最有利的地方。不过在马洛洛身不由主盲目走向一个悬崖之前，我的确以为他只是一个有头有尾的胡思乱想。可一旦几乎看准我能把整个铺子占为己有以后，那个大胆的幻想才变得有了现实意义。也许会有人提出一个十分自然但却不大懂得事理的问题，既然我能把铺子弄到手，那还要钱干什么？贝克先生准会理解，交易也会，而且在这些事情上马洛洛也一定会理解。一家铺子如果缺乏流动资金，简直比根本没有这家铺子还糟。那条可怕的破产之路，就是由许多缺乏资金保障的冒险事业的坟墓点缀而成的。我已经有过这样一个坟墓在那儿了。就连最愚蠢的军人，在没有迫击炮、没有后背或者军需时，也不会想去倾其全力冒险突破的。然而，许多倒霉的企业却偏偏这样做。Mary 那做了记号的钞票正鼓鼓囊囊装在我屁股后面的裤兜里，但马洛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尽量想法地把它们全部拿走，然后就是重新开业的第一个月。批发公司是不会放手赊账给尚未经过考验的商店的，因此我一定会仍旧急需要钱，而钱正在定时保险箱的钢门后面等着我。拿到这些钱的步骤原来不过作为一种幻想来设计的，如今重新检查起来就显得非常出色。抢劫是犯法的，这一点很少摆在我心上。马洛洛根本不是问题，要是他不是牺牲品的话，他自己也很可能会打算这样做的。丹尼倒是人有点难受，尽管我完全可以有根据的假定，不管怎样，他总归是已经完蛋了。贝克先生企图对丹尼干同样的事而毫无成效，这更给了我超乎一般人所需要的辩解理由。不过丹尼仍旧是我的一块心病，而我也只好忍受他，像人们忍受在胜利的决斗中留下来的伤痕。我只好带着他活下去，但是他也说不定会被时间所治愈，甚至被遗忘所包裹，就像弹片会被软骨所包裹似的。 眼前最要紧的是钱，而这次的行动又已经仔仔细细准备得像电路那么精确完备了。 Joy 的法则来得正及时，我牢牢地记住他们，甚至还给补充了一条。第一条法则，要没有犯罪记录，而我没有。第二条，既无同谋又无心腹，我当然两样都没有。第三条，没有女人掺杂进去。就我所知， Margie 也许是唯一可以称之为女人的人，而我绝不想拿她的绣鞋装香槟盒。第四条，别摆阔。我绝不会的，我会用他们来逐步偿付批发商的账单，我也有藏他们的地方。我那个装圣殿骑士帽的帽盒里面有个用天鹅绒蒙着的硬纸板做成的帽垫，有我的脑袋那么大小，我已经把它拉活动了，边上抹上了粘合剂，随时可以仍旧把它粘牢。被人认出来的问题，有米老鼠面具，谁也瞧不出别的什么来。马露露的一件旧雨衣，所有防雨布雨衣都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一双极容易脱上脱下又可以卷成一团的胶皮手套。面具早几天已经绞下来，盒子和玉米花都扔在马桶里冲走了，面具和手套将来也这样。那只 F. Johnson 牌镶银旧手枪被油灯的煤烟熏黑过，而厕所里正有一听机油可以把枪扔在里面洗清煤烟黑，将来一有机会就尽早的交给 Stony 警长。我还补充了最后一条定则，别做个贪吃的蠢猪，不要拿的太多，而且避免拿大额钞票。要是能找到十块二十块一张的钞票，约莫6000到10000块钱，这就已经足够，而且也比较容易处理，容易隐藏。冷藏柜上一只蛋糕盒子可以临时作为装钱的用具，以后把它再放回原处时，里面就会装上一块蛋糕了。我曾试过用那个芦笛来掩饰我的嗓音，但最后放弃了它，决定不做一声只打手势，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随时可用。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